说，说了大半天，哎，这里头没提到上尉啊，啊，怎么还有上尉训将军呢？哎呦，那位说这行不行啊？行啊，有啊，真有这个事儿吗？话说在阅兵村里头，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有一位34岁的冯开春同志，仪仗兵，军衔是上尉。哎呀，这些天有点紧张，怎么呢？他是将军的教头，教头啊，对，就是将军呐，练这正步什么的啊。这个冯开春呢，教他们。有的将军岁数确实大了，那么有些个戎马孔宠啊，老行伍了，多多少少都带着伤带着病呢，带病带伤参加训练。但是呢，这些将军们都不含糊，将军嘛，都克服着自个儿的病痛，是咬牙坚持，标准那也必须是杠杠的，是吧？人家新华网说了，将军呢，本质上是一名更加优秀的士兵啊。要我说啊，小冯同志啊，其实应该好好的重温一下我军光荣传统了。怎么说呢？话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个兵交官，官交兵，是官兵平等，这是天经地义的呀。这个再论吗？在呀，太在了。看见了没有？那位问了，那您说这将军本质上是一名更加优秀的士兵，哎，这个再论吗？哎呦，让您说着了，京戏里头他是比比皆是啊。刚才说那老黄忠是吧，下面还有哥几个呢，也不含糊。 那我们太阳军人啊，来到了古城边，城楼上主播的三重楼，十面旌旗壮烈，哗啦啦打打了头铜鼓，光儿也听到哗叫啊，哗啦啦打麻了头铜鼓，人有心人马有欢，哗啦啦打麻了头铜鼓，太阳军人头落在马前。 您看看，正是。再说九三大阅兵，缝缝补补他也能行，人民的利益记在心，一针一线总关情。什么马事儿呢？这是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九三大阅兵例行节俭。节俭到什么份儿上啊？您知道这个阅兵村啊，他们这个训练基地啊，最废的是什么吗？什么呀？鞋啊。对呀，走正步可不最废的是鞋吗？对了，哼，说是啊，很多的官兵那鞋是太废了。那么为此呢，专门有一个鞋靴修补组，专门给他们修鞋的啊。军中皮匠，皮匠你修鞋吗？是吧？每修好一双鞋，皮匠们就会摸一下这鞋底儿，防止这钉子呀太长，不得扎脚吗？他们这个兵站啊，就说三个来月，一共修补了鞋靴14000多双，缝补衣物被窝毯子11000多套，是吧？就说啊，要节俭的搞这个阅兵，缝缝补补嘛， 不是那位问了，哎呦，这么大的试牌，这么大的活动，一针一线还这么仔细，必须的呀。您说到这儿啊，那说得放京戏，得看电影了，哪出啊？ 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块结实耐穿，穿着它呀，脚底板子硬，站得稳。过去穿着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着它照样改造南京路。 正是，谣言泛滥，朋友圈专家越说越没边儿，车上拉屎啊，一小孩动物凶猛，服务员好吗？都乱套了。可说呢，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如今这朋友圈里头呵忒热闹了，尤其是那个鸡汤泛滥，鸡汤泛滥，鸡汤喝去呗，什么呀，养生的心灵鸡汤，就各种养生提示。哎呀，我跟你们说吧，你们得这么扎，哟，你们不知道吧，你们得那么扎啊，这个哟，你们知道吗，这个名医是怎么活着的，哎呀，这那个的呵。人说了啊，这当中很多都是伪科学信息，都不靠谱，那都是瞎掰，是吧？就此立心赞曰啊，某些个别专家水平太高了，是吗？以至于微信上的那些个专家啊，他们一定不是那个板砖的砖，是吗？你这姜昆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呢。 吃过苹果吗？ 吃过。 怎么吃？ 带皮儿，削皮儿。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营养。 是我没说完呢。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农药。 怎么又改农药了？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我乳腺癌。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我是男的，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不过这话啊，也得分两头说。为什么呢？个别专家歪嘴，那也架不住有那个极个别的群众他真信呐，是吧？喝的骨头都散了。嗯，法制晚报新浪官方微博讲了湖北30岁的一位生了孩子的妇女，是吧？新晋妈妈，什么称呼？就是说刚生完孩子，哎呀，不行，我得补钙，我缺那玩意儿，喝骨头汤，大骨头汤，咕嘟咕嘟，一锅一锅的熬，一锅一锅的炖，就给这位妈妈一碗一碗的喝呀，哎呀，不行，不够这玩意儿呀，这不行。后来呢，到医院一测骨龄，他那骨龄啊，哈，60岁老人啊的水平，好吗？骨头汤都白喝了，哎呀，专家说了啊，不是这个靠谱啊，靠谱。这骨头汤含钙量其实不高，也不容易吸收，喝那玩意儿它起不到补钙的作用，谁教给他这个的呀？不是那位说，那到底怎么养生，怎么补钙呢？哎，这您算问着了，我知道。别瞎说啊，怎么瞎说呢？我一句话保证您长命百岁，是吗？就有这个能耐。您看，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锻炼，正常上下班，正常的生活，心情愉快，多听话里话外，保您健康长寿。没瞎说呀，健康的生活方式嘛。那么什么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比方说啊，产房里头打护士，得说生不出来了，不是生出来了，生出来也不能打护士啊。可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广州日报的报道，不是产妇打护士啊，产妇好好的生完孩子，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打外头来了一位广州高州房地产局下属某单位任职的这位姓练，您听这姓练，没旁的意思啊，不涉及其他姓练的各位，单说这位姓练的练家子，怎么呢？到医院里头啊，探望 病人去了，产房里头嘛，说是进去之后呜嗷喊叫，哎呀，这个太有意思，哎呦，这大哥，护士过来说他，哎呀，你小点声，这是病房，这都边上都是病人产妇，哈，越说我声越大，说着说着还动起手了，叮了乓啷，把护士给揍一顿，现在给拘了。纪检监察部门已然介入调查，立心赞曰：此官员水平太高了，是吧？必须得由纪委出面好好跟他聊聊，请他喝点高碎吧。还有那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呵，高水平的啊，来了，天府早报的报道，是吧？天府哪儿啊？成都啊，说是成都某大学教授，两口子开车逆行，你看这个学问啊，逆行让交警给拦下来了。哎，我说同志，你这不对啊，这个你那个你出示一下驾照吧。啊，没得，没啊，没有，没驾照啊。嘿，教授闻听此言急了，一把就薅住交警，上来就来了一句：你个瓜娃子。瓜娃子，你说这是怎么夸交警同志？什么叫夸呀？这是骂他呢。这四川话瓜娃子就是傻子的意思。嘿，又是拉又是拽又是推又是搡，拒绝配合调查，抓起来了，行政拘留嘛。立心赞曰：此教授水平太高了，他那个教授的授啊，啊哈，背不住是禽兽的兽吧。中国之声新浪官方微博讲一档子事儿，嘿，拉粑粑啊。那说你这大晌午的，您听我说，他不是大人，孩子也受不了啊。可说呢，分是拉哪儿哈，好吗？公交车上，西安的事情，21路公交车上，一孩妈带一小孩，小孩在车上啊，功夫大了憋不住，哭嚓也得拉车上了。一看呢，这妈妈还真是不错啊，赶紧过来拿着纸啊，赶紧孩子又是擦又是弄，他快快快，这边啊，什么意思？换个座位啊啊，那屎呢？屎搁那儿了，原封不动是吧？保护现场好吗？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你得给人拾到了。可说呢，立心赞曰：此妈水平太高了，以后有这样的妈，教育出来那个孩儿一定是服务员，极个别的。哪个服务员啊？就这个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这个浙江温州有那么一家人家，火锅店里面吃火锅，呵，热闹，哎呀，火锅咕嘟咕嘟咕嘟，嘿，好，哎呀，坏了，吃功夫大没水了，叫服务员，服务员是一男的，过来把汤给我们续上啊，那个不管，哎，别不管啊，双方说茶了。这位妇女啊，就吃饭这位啊，随手发微博，就这火锅店这态度太差了，哈，服务员急眼了，走过来，哗，你不要汤吗？我给你来一盆滚烫的汤水，哗，就浇的这位女士身上，全身上下42度，42%重度烧伤，警方就都介入了。关键是干这个坏事的时候，这男的啊，这男服务员啊，还那笑呢，嘿嘿嘿嘿，这什么人性啊？立心赞曰啊，此伙计水平太高了，哪个买卖让他帮忙，那一定是嘿嘿倾家荡产。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都是人民子弟兵，更有上尉训将军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还有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是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是长期建藏，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新浪腾讯说的也是这码事，七常委出席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提出中央治藏方略六个必须。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啊说这个央行年内再度降息并降准，证监会及中信证券等多人被要求协助调查阳澄湖大闸蟹那礼券里头啊，大闸蟹的礼券您听清楚啊，印了什么了您知道吗？核心价值观，嘿，最贵的是3698元10只，找事儿呢是吗？ 看起来这纪委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天价月饼，说男子啊办退休要求开无犯罪证明，派出所质疑社保局，什么意思啊？咱弱弱的问上一句，您不给大伙找点麻烦不算自个儿有工作是吗？不是我念烟简政放权方便老百姓，怎能是一句空话呢？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刚才说了啊，央行降息降准，另外说这个九三大阅兵，30位外国领导人将出席阅兵式，本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6天史上最低，哎，这个不错是吧？京华时报说这个广渠路的27规划延长至东六环啊，这个也不错是吧？另外呢，晨报说呢，这个新能源车的摇号中签率是跌至38%啊，这个应该说明这个对新能源车的热度在增长是吧？新京报言道说这个天津危化品爆炸事故135位遇难者的名单是正式公布，再强调一句啊，借丝儿还没完呢。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咱们抓紧啊，来看这个大报，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啊，说这个双降，降息降准吗？双降，他这个什么意思？支持实体经济的鲜明信号啊，这叫组合拳是吧？人民日报说这个现在有那个地下钱庄，您知道吧？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分析判断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啊，讲话是跟那个过去说的往外借印子钱的地方是吗？啊，他反正他不是正规渠道吗？堵住金融暗道，公安部都出手了，您想想看是吧？新华每日电讯说呢，咱们这个人大这边不正审议呢吗？刑法修正案啊，这个草案的一个修订，这其中有那么一条，打算对这个重特大的贪污犯罪增设终身监禁。媒体言道，这就是意味着要让他们摆牢底坐穿，有可能倒逼贪官悬崖勒马，嘿，是吧？这个挺好的啊。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言论，说这个公车改革呀，这个车轮子上的腐败要治理不是吗？但是呢，这个力度是挺大的，但是情况呢也不容乐观，是吧？还是有这个一些个啊违纪违规的行为。那么怎么办呢？需从更精准处着手，精准发力啊，精准用力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改革落到实处。另外呢，说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就是讲话，这不是说那个甘肃啊有那么个地方，不说哪儿了啊，此地人称当归之乡，但是很多人不当归，嗯，不是他们不愿意回去啊，不，他们是当归，但是他们不归，怎么回事呢？都出去要饭去了啊，说是很多啊组团要饭，大城市地铁车站人流密集之处，很多都是打这个当归之乡来的，怎么办呢？说当地啊有关部门开始劝返做工作了，但是专家言道呢，说是杜绝这个样的啊乞讨团，除了说咱们说当地得加强这个扶贫之外呢，那是物质层面啊，但是有没有精神扶贫啊，文化扶贫这也得跟上啊，是不是啊？他得知道这玩意儿寒碜呢，您合计合计是吧？不是说你真有困难你可以是啊，这个有关方面你去是吧，是这个说一说呀，申请什么之类的，这可以啊，你这个事儿闹的是不是啊？啊，新华每日电讯，反家暴啊，反对家庭暴力啊，说这个法治层面要有进一步的规范，明断家务事。什么叫家务事啊？有些事情它就不是家务事，比如说啊，这城子出现的一些个家暴的案例，你那个监护人员如果说失职，要撤销你的这个监护人的资格，这得动真格的。另外呢，学校医院如果说啊发现了家暴，但是他不报案，这个你得承担法律责任。近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了，市属医院预约就诊率接近70%，这不错啊。这个北京晨报说呢，百年的东单菜市场下月底是重张开业，嘿， 好啊，今儿个呢时间紧，不跟大家短信微信互动，那么在这儿呢就算是抱歉了啊，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老几位。 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献计献策，共同绘制好北京“十三五”发展蓝图。了解详情，请登录网站“首都之窗”“十三五”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留言板。献计献策电话6355-9305，截止时间2015年9月30号。共话“十三五”，同绘新蓝图，期待您的参与。